好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嗡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Some sense 22:05:58，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仍然带来一首大踏步向前般的歌曲啊，来自 YouTube 的这首歌曲 The Miracles。 对，今天呢也是周四啊，对于工作男他来说呢是最后一个当班的夜晚了，而且本周呢15,87红求三个晚上了。哎，咱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惨淡的夜哈， 要么整个让这一周就流拍算了。 不行，今天晚上能不能好好的给我亮相一个15,87红？ 必须选一出来。 咱们什么事情都不要谈啊，就集中的再选15,87红啊，其他什么事情都要抛开， 行， 屏蔽掉，好不好？ 嗯， 就是不要找不自在，好不好？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啊。 这我觉得你本身就是。本身选不出红人就是找不自在的 让大家呢都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生活，对吧？周末生活它也是一个分水岭嘛， 是啊， 对， 能不能好好求个红了？ 对，能不能好好求个红了？ 对， 这老节目马上就11年了，这以后的多少年都不知道呢。 今天我们也不是那个很就是信息量很大的一个晚上，对吧？你们要看球，你们也得到夜里。 别提什么事情了，好吧？ 等着到那个夜里再看，对吧？等着到晚上再看。所以现在呢，咱们应该是安安静静、清清爽爽的来一期男左女右了。 嗯哼。如果当过红人的朋友就不要再来求了。比如女王范儿杨阳洋，你当过的就不要再来求红了。红人呢，还是在男左女右当中呢，是只此一次的。当然，如果你换个马甲啊，你量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微博的话，那我没办法，对吧？但若是很诚心诚意的，今天晚上可以和我们一起24点下班的话呢， 好， 我们就一起来吧。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Oh， 这就是爱，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 是真 姜亮颖第七感啊、这个节奏上来了啊， 第七感啊， 对，第六感都不六个感都不够了， 第六感就是 第七感呢、 就是那种下意识的感觉啊，那都不够用， 不够， 就比如说 再追加一点， 对、 啊， 确认过眼神以后，还需要另外一种感觉啊，第六感已经不够用了， 双重认证啊，才能确定是不是他。这里呢是男左女右啊、在。晚上的22点到24点，两个小时呢，陪伴各位朋友，听听歌，聊聊天，把白天的各种情绪哈，在夜晚呢，好好的平复一下。我们的红人今天晚上顺利求出来了， 真的有给面的。 经过了48小时，哎呀，都快96小时了啊，都快72小时了、 啊，太感动了。来吧来吧来吧， 终于 赶紧说出来，他红了。 Linda 子墨， 哎、啊， 像不像那个偶像剧中的名字？ 我只是忽然想起那首歌 Linda 你为什么抛弃我。 反正他是来了啊，谢谢你这位女双子啊，双子女 Linda 子墨朋友，今天晚上拜托你担当红人，和我们一起啊，到24点的时候呢下班，哎，发现他还挺喜欢暖文章的哈，经常自己也会 一大段一大段 转一些的内容哈， 往自己的微博上贴。但是你这个微博能贴那么多字吗？这是一种 转发的，这是 啊，转发的， 对，这是转发的。 人家是先做好的一个文本，直接贴上去让你转发。 哎，他还赞过我们5月8号的微博， 嗯， 那天这个怎么个赞点在哪里啊？ 可能是你的帽子吧。 我那帽子都戴快10年了、有什么好看的啊？ 那我也没什么，我二娃老妇那副样尊容也不没有什么可赞的呀，对吧？ 可是他可能是他那天心情好啊、 嗯。 OK， 今天晚上我们将会到你家里做客哈，更深一步的了解你。其他的小伙伴呢也是一样，今天晚上愿意和我们在一起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 雪地巡游者 Snow Patrol， 给大家带来一首还是比较提劲的歌曲，先听先提神。 来自 Snow Patrol 这首歌曲叫做 Spitting Games 啊，这个其实挺不好翻译，因为怎么说，你小时候可能没玩过这种游戏，这种游戏其实家长也不会让你玩，叫什么呀，叫吐美游戏、 啊、哎呦 Spitting Games 这叫恶俗啊、 嗯、吐美游戏，吐沫游戏，就是其实小孩你看他就是说，你看我能吐准那个， 大人都会制止， 哎对， 不要那样， 然后你看我能 不卫生， 我能吊射到那个瓶口里。 小时候人总会发现 是能发明各种各样的让大人 自娱自乐的， 对，让大人那个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这种小孩的这游戏哈、啊 嗯， 根本就阻止不了他们的思维扩散啊。Spitting Games 就是其中之一。 OK， 我们的红人他今天晚上呢还发表了上一次说他求红失败的时候是在五月，当时是523红的时候， 嗯， 一晃1000多红过去了之后。他说他今天终于求红成功了， 我们马上就去2000红了，我们马上就到21世纪了、 哎、我跟你讲这个马上呢其实也要再经过一年，你想1587他中间还是有将近400多红人， 是我们能挺过2000红人， 挺过这还真是哈， 应该能行， 也就这几年的事儿、 啊、应该能行， 不是说这个打退堂鼓哈，也就这几年的事儿了，你想年龄在这儿摆着呢， 也挺过2000红人的一节目了， 你说咱们的听友都个把个的90后、嗯、00后，你说你一个70几年的，我一个70几年的啊，你在这半夜陪小孩儿，你说你哎呦 哎，我挺喜欢小孩的，陪不陪、 啊、对对对对， 陪不陪我先不说啊，就说咱们 你特别喜欢陪小孩， 哎，跟小孩子们在一起就是挺好的嘛，是吧，而且我后来发现有很多我侄子辈的啊，就是我孩子辈的这种直接就是慢慢混熟了，就都是变成谦哥，就全是这种了。我说哎不对，我跟你爸爸是好兄弟，你怎么管我叫谦哥， 把节目里的那个称呼哈、啊、引申来了， 我说不这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你怎么管我叫谦哥， 我是你爸爸， 他 是干嘛， 但是他就说那单令吧，因为我们觉得你我叫你叔实在是太别扭了啊，我说好吧 嗯，其实这些年呢也真的是跟大家在一起哈，我们也变得年轻了很多，虽然我刚才说陪小孩好像显得我们多么老道一样， 是， 其实我特别幼稚，嗯，甚至我今天还被一个朋友说，哎，我跟你讲啊，就我认识的人当中哈、啊，最能哭的人你是排第二名， 没爱哭呢， 我说第一名是不是你女儿 啊？对， 他说对了， 对 了、 啊、 你说对了， 你可以同样安在我身上这么跟你说一样的事情啊， 说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眼泪来这么快的， 您可以当演员去了呀， 哎，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有那种就是大家都说考演员就是考你能不能立刻哭 啊几秒钟之后能让你哭出来， 是啊， 我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要不你还得烦人家导演找剧务先给你点眼药去，先给你找情绪去， 我也不是， 谁等你这个， 我也不是那种就是人生的状态很低迷的就爱流眼泪的人哈，但是我就容易被感动或者是容易被触动， 这每个人 甚至啊， 在某个时段每个人对于这个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你也没办法控制，我们也没办法理解，这是没办法说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无解，这事情不用讨论， 哭吧也不是罪，对不 对， 而且我觉得能够宣泄出来的东西它还是一个释放，对吗，总比压在心底啊总是有内伤要好的很多， 嗯， 虽然有时候我们有幼稚的一面，但其实能够看到你幼稚一面的人都是你最信任的人，我也不可哪儿都哭啊对不对，我也不是得哪儿就是冲谁都哭啊， 对 不 对, 对, 对，人家那个办喜事你敢进去张口就哭吗，对吗， 那也是感动泪，我跟你讲我参加婚礼经常哭的， 哎呦， 就我听不得那结婚进行曲， 那要到你结婚那天可怎么办， 不会有 橱窗里有一对情侣相对坐着笑得多开心，我不由得想起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你的痕迹再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 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了雨，谁归在你的身边？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 心言我知道，嗯， 所以这心眼装不得，就他都知道了，明细啊。 但是知道了那么多的道理，也过不好一生。这谁都知道，道理懂得，但是换到自己身上呢，总是要有一个情绪的转弯，一个变化啊。就像有的人会说，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啊，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里面，它都有一些。大家的一个，哎呀，我真的 特别想特别想说什么？你直接说。 我就想说，所有人都跟你讲，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谁发挥的好，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谁当时发挥的不好，他就必然在竞技体育当中输掉那一场比赛。 你还在说昨天那场比赛？ 我就没在说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别人劝你的道理，其实你自己也懂，但是呢，你需要一个情绪的一个转弯，就是一个转弯的时间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他可能就。取决于你自身对于情绪的消化理解。 对，那只能是你自己，因为你跟大家感受不一样。 是 你比如说，我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你是真球迷啊，我是只踢球不看球的那种人嘛。 不用再说了，22:26 世界杯闹闹嘛。 不用再说了。 对 ，Linda 子墨朋友，他说他会默默坚持的哈，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啊，到24点的时候下班。然后呢，舒兰男朋友他最好的朋友生病了，今天住院准备手术。可是因为上班不能去医院陪他了，所以在这里呢也祝愿他手术顺利，一切安好。 哎，对，这是真的。我们每次在节目里边看到有这种，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说是奶奶要去医院做手术啊，那个爷爷姥爷要去，就老人家里的老人老家要去，有一些做手术，很担心。这时候他一边担心一边还守在病床，守在那个手术室门口，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我们一定要送上最由衷的祝福。 是的，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病痛哈，只要还能够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所以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等待这个好的开始变得更好。

在空中四目相对，确定眼神的飞行状态中结束。电影《阿修罗》中的如意原本是一个人界的牧羊少年，他对传说中富裕美好的阿修罗界充满了向往。而当他真正来到阿修罗界，并获得了阿修罗王洞察之头的尊贵身份，却发现阿修罗界炽烈愿望的虚妄之下，潜藏的是一片黑暗。影片将于7月13号上映。电影《跨越8年的新娘》有望在今年七夕节上映。该片讲述了丈夫悉心照顾陷入怪病昏睡的妻子，让她在8年后奇迹醒来。据悉，该片于去年在日本热映，创下了连续3周在周末票房排名的真人日本电影排名第一的纪录，与同档期上映的《星球大战：最后的五帝爵士》等大片持续争夺了前几名的票房排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12:34:1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本周四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叶谦， 是我们来问候一下今天的红人 Linda 子墨。这可是一个连续3天晚上哈，终于诞生的红人。 对， 今天呢，他要完成卖场120家的任务， 这是本周唯一红。 对，不，本周也有红。 嗯，周一的时候， 周一的时候 红过一次。 所以就一直几天呢都没有红了啊，今天就拜托你了。 好， 好，该冷笑话喽。 冷笑话啊，为了配合您的这个情感，对，为了配合您情感呢，我也不说你姐姐，我也不说足球笑话。今天我、你没有球，不是你没有足球啊。好，那个今天咱们就说一个我看到特别冷的笑话啊，咱就整个就屏蔽一天其他的那话题。哎，我看到啊，我问你啊，就是中年男子判定标准之一，你是中年男子还是青年男子？这判断标准之一是接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再说的具体点，是接电话的时候说的第一声喂，他用的这个喂是第二声还是第四声？如果是第二声的话，他是青年男子，如果是第四声，他指定是中年男子。 喂， 先听歌，然后咱再想想啊。 It's not time for conversation, no. I don't wanna complicate this for you. But I'll even mother curse alone if you'll be the one that I come home to. All of my love, all of my love, 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All the above, all the aboveOh,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n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Yeah. real? Is it fake? Would you leave? Would you stay? Will the night turn into day? Will we get closer? Or will it be over? I'm only hoping I don't waste all of my love, 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the above. No,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complicate this for you, and I'll leave them other girls alone. If you be the one that I come home to,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真的很讲理。你仔细想一想啊，年轻人接电话是喂，喂，包括韩立，他为什么老跟你大家好？他不好，本来是一个第四声，但是他最后他尾音他得上扬，为什么？他要显出他是还是一个青年人， 没有了， 年轻。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韩立。 哎，这但是中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他因为他的气力，还有他不喜欢跟你多那个沟通的那种感觉啊，他就是直接喂，对吧？就是一接到喂，找谁啊？喂，他不会喂，找谁？喂，你好，这是年轻人的那个气息跟中年人的气息是不同的啊，这真讲理，这个真讲理。然后，所以我觉得又他又冷又有道理，所以讲给大家。 可能也有说话习惯的问题吧，我就从来没说过喂。 当然你这个以标准的普通话为主啊，来说这个事情。你要是一个就是有口音的人，那这个笑话对你不起作用啊。 好吧，其实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就是当你把声音往上扬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的柔和度啊，亲切度呢可能就上来了啊。如果大家平常没注意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注意一下。估计很多年轻人都会说，我现在如果接电话，除了是快递，我基本上没什么电话，我们都微信的来着。 对对，要接电话， 什么电话呀？ 接电话确实现在已经不是很普遍了。 对啊，过去搞对象可能是煲电话粥，现在都变成了视频了。对 你视频或者是你微信，你也不会在微信里跟打电话的还有一个什么 hello， 或者还有一个喂，这都不会说这种话了，对吧？ 是。时代就是这样的飞快的发展哈，所以今天晚上我这篇短文章呢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其实在夜里呢，我不想给大家增加这种心理上的一个负担，但是我觉得逃离人的舒适区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篇很励志的暖文章，它绝对是和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眼睁睁的你就感知得到。我就举个例子，这篇文章中也在谈到，你还记得一年前吗？就是当时直播啊，不是我们这种直播 啊，你说 当时多火， 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直播节目， 我各种加着引号的主播们， 视频主播、视频直播们 赏啊，各种各样。如今呢，是不是你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成鸟兽散。 对呀、啊，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平台来找过我，对吧？包括你也曾经提过这个事情，对吧？ 是， 我当时拒绝的，对不对？ 不，咱们那个另当别论。咱们 我当时啊，因为我确实认为有些东西呢，它本身你当然要找适合自己的。还有就是直播对我的概念就是广播里的广而播之，正在直播的概念。我没有那种在互联网视频时代里的那样东西， 而现在呢也被取代了。到底被什么取代了呢？ 来听听您的暖文章。 好的。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就叫做取代。曾经有这样一则新闻，王者荣耀打败口香糖，对，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口香糖。你知道吗，为什么口香糖一般都放在柜台那边？因为大家排队无聊的时候一般顺手会拿一盒，这是营销策略。但是现在人们排队时都在刷朋友圈玩游戏，所以导致的口香糖的销量急剧下降。打败口香糖的不是别的口香糖，居然是游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盒口香糖，放着不动等人来拿，迟早有一天会被别的东西取代。前几天无聊在刷抖音，听到有人说我在直播间等你们，我突然恍惚了一下，直播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儿了。但是在一年前，直播行业是多么无敌的一个存在啊，当时的盛况多么的空前。有一个就是做直播网红的朋友，听说月收入靠打赏分红就可以拿到3-4万，现在呢他说一个月最多5000，大家都跑去看别的了，以为直播可以做一辈子，跟公司签了5年，没想到变化这么快。前几年单反卡片机也很火，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可以把他们取代了。打败他们的不是同行，可能是 P 图的 APP。 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一句话，我消灭你与你无关。比如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销量急剧下滑，但是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这些同行，而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比如打败口香糖的不是益达，而是微信、王者荣耀。你永远无法想象下一个竞争对手是谁，你也很难猜到什么新兴行业就打败了什么传统行业。有个前辈说过一句话，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还安于现状，那么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不会说再见。而且在未来，随着无人机、自动驾驶、智能收费站等各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业者会面临下岗。因为那些从不抱怨、正确率极高、24小时待命的机器人终将会把他们取代。我之前说过，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混日子，月薪几千块，下了班回家叫个外卖，然后刷刷朋友圈、打打游戏，幻想自己成功的那一天一天就过去了。360创始人曾经说过，你混日子就是日子混你，最后的输家是你自己。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大学毕业后被父母安排在一个国企做闲职，一个月工资3000左右，和父母同住在一个不到90平米的老房子里，朝九晚五，悠然自得。他说我要求不高，3000来块差不多得了，够自己吃喝就行，我周围人还有不少人比这还低呢。你可能不知道，2017年全国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是4000元，而排名前30的985、211大学则达到10000元以上。同样都是毕业3-4年，有的人已经是上市公司的高管了，有的创业融资都好几轮了，而你呢？人与人的差距3年就够了，而且只会越来越大。同样20几岁，有的人年薪百万，有的人却还在抢几块钱的红包。这个时代你稍稍有点松懈就会被别人抛下。我们老一辈的人 总是喜欢说稳定一点好，工作稳定，一辈子不愁，就是最大的幸福。但是年轻的时候越稳定，到老了越是动荡不安。我以前认识一个叔叔，好吃懒做又喜欢赌博，国企下岗之后快50岁了，还在到处借钱给孩子凑学费。他说了一句话很心酸，年轻时舒服的日子过久了，那些难过的日子到老来还是要补上的。奥斯卡影帝加里奥德曼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坐在椅子上觉得对自己什么都满意，其实挺悲哀的。安全感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容易让你麻痹然后停滞。大趋势杀人是不眨眼也不会流血的，根本不见红。你不自我革新，不自我变革，就只能等着别人来革你的命。我现在常常和一些80后的朋友聊天，大家也会不约而同地聊起一个话题，以前是不想生孩子，现在是不敢生孩子，因为产假休4个月，回来立马觉得跟不上工作的更新和行业的发展，需要补太多的课和信息。在一个节目中，陈鲁豫说做人应该顺其自然，但桌子的另一边，窦文涛回答说，要是真按着家里的路子走，就是3个儿子一人一盆饺子，吃完了躺在沙发睡一下午，然后接着吃，吃完继续睡，如果不争取一把，这就是我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追逐安全感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变化，不变是一件过分奢侈和罕见的事儿。平凡如你我，手里筹码不多，唯有抓住时代的脉动，勇敢放弃一些老旧的，才能得到更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刻意练习里有一句话说，只有敢于逃离舒适区的人才能成为人生赢家。你们还年轻，千万不要学会稳定。真正稳定的是自己的能力，到哪里都有饭吃的能力。所以好多公司选人的时候看的不是经验，而是成长性。作家王耳朵曾经说过，一个人靠什么才能在公司立足，不被同事轻易取代，最核心的要素无非是以下两点：稀缺的个人价值和自觉快速成长的能力。简单的说，你要成为一个厉害的人，看起来就特立独行，牛哄哄。你虽然优秀，每天去做着差不多的工作，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没有强烈的上进心，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下班后热衷于聚会，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活着。但这真的不是稳定，而是你的工作状态非常平庸，你没有专属自己的本事，也没有主动成长的意识。当更优秀的人到来，你随时可能被取代。我以前有个同事朱莉亚，农村出身，学历是大专，之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月薪2500，上下班地铁公交要2个小时，每天还要加班到很晚。后来他利用上下班路上那1小时学习英语，现在他进了一家外企，月薪20000。他说起这一路历程，就归结于4个字：主动学习。面包不会自己跑进厨房，爱情不会自己跑到你的身边，机会不会蹲守在你人生的路口，人民币更不可能自己钻进你的钱包。你只有主动去找他们，畏缩、退缩、犹豫、等待，不可能等到任何东西，只是在等死而已。生活就是在温水煮青蛙，如果这只青蛙一直觉得头上那片天空就是天空， 如果这只青蛙幻想自己是王子，却没有跳出这口井的勇气，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完了。你甘心吗？如果你不想被取代，请你主动成长，请你试着变化。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 送上一首老歌，在这篇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有触动的暖文章之后，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呢？ 对，在暖文章里找到了他刚才要告诉我们的答案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应该是抖音替代了一些东西。还有呢，我仍然巩固了我之前跟所有人在多年啊，我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说的话，就是不变，那简直是太奢侈了。不变这种状态是你不可能能达成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你，所以我说咱们男左女右在这十一年里边没怎么变，这是一种简直我都没想到你也没想到的那种呵呵的那种状态了，已经是太奢侈了，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一点上呢，我觉得 我还是有一点点自信吧。 嗯， 因为从创办这个节目开始，我就希望他在夜里扮演着一个小角色。 当然他事态是不可能永远不变，所以我们也都打好了下一步的准备了。 咱们过程里也唱过主题歌， 对， 也有各种各样的环节， 是 可能真的是在这个尝试之后，你会发现哪些才是真正的应该是去繁存简啊，然后真正的回归它本质的东西了。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能让事态以不变应万变的话，那你真是高手，真的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个高手。 但是要看行业啊，这个是我还是鼓励所有年轻人应该是就是艺不压身啊， 对， 多多的掌握一些本事， 那个 一定会救到你， 在变化中享受安稳的生活，这是现在普遍的。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目前呢看一下在微博当中我们的这个场面哈，也是相当的厉害的啊， 有了红人确实不一样， 119了，马上冲刺了。Linda 子墨朋友，第30段我们会到你家里做客啊，请把家里打扫一下，一会儿见哦。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离人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 NZY 第30段，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此女子误事啊，她说 就是这女的不别看， 男左女右还是那个男左女右啊？ 嗯， 还是那男左女右哈？ 是你为什么不让人看你啊？ 美的不敢直视， 是吧？应该是很漂亮，会觉得自己这方面会招惹很多麻烦，所以让别人不看你。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是什么？是法国吧？应该是还是就是铁面人嘛？还记得吧？那个他是根据这个故事说的，那个有一个。他铁面人因为是这跟王子长得是一样的，他是让他终身戴着铁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人，那个女人长得太过漂亮， 嗯， 然后呢，国王下令说，因为你太漂亮了，就全程为你倾倒，或者是有很多就是不法的这种行为就会出现，所以为了不引起骚动，你必须从此以后戴上面具，戴上铁面。这个他就因为自己太美貌而遭致了这个罪受。 嗯，但是不要忘了今天晚上的红人不是刚才那位女子 对，不是这个此女子误事， 而是Linda子墨哈。Linda子墨呢，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88位朋友，她是一个单身女啊。最新关注的是雷佳音啊，非常非常有喜感的一个男演员 雷佳音。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哎，这个你应该知道喽 ，Veggie。 每次说到他的时候， 又是他啊！ 对，王菲， 你每次都得考我一下，这次别考我了。反正一看他那个关注人数，我也就知道是谁了。嗯，好，来自凯恩乐队《King》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On the Road》。 The palace arcade and watch night 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心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说今天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然后就会有人马上接，这么快 啊？太快了， 半年过完了。 你可不是此女子误事，说男左女右还是那个男左女右，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以为人妻为人母，你说快不快啊？ 是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太快了呀！ 都11年了，肯定会有这样的角色的变化哈。 向你问好，丽姐，你好吗？丽姐还是那个丽姐啊。 丽姐没有为人妻，也没有为人母。 是，那虽然时间快，但是我说了，她比较奢侈啊。对于她来说，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还是每个人的选择吧，对吧？每个人都在过选择后的生活，这是很正常的。只要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不会动摇，祸福自成。我觉得这个底气和信念你有的话，其实你一个人也会把生活过得，五彩缤纷啊。 对，你不能这那个拿自己添了项目，或者是失去了什么项目来比，因为你失去一添加，那就是说。有改变，那你再回头一看，你肯定跟原来不一样，就不是那个你，就是这，你为人母，那就是多孩子，对吧？今天也有朋友说，哎，我记得你不是那孩子已经长那么大了吗？怎么又这老二了？我说对，我是老二啊，所以就是说，他说那简直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昨天的事儿似的，就是。我还记得丽姐那天晚上恭喜你说你哎呀喜得千金的那个、那个还好像就是在前几天听的节目， 初为人父的时候， 是我说那个不是喽，那是4年前，您怎么会有就是刚刚昨天才听这个节目的感觉？他说我就是这种感觉， 就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时间真的已经从07年蔓延到了。这么快的过渡到了11年之后的2018年， 你就咱往后说说，我们也不希望就是直接从14年哐当一下就到18年了。你这4年一过，好家伙，就是老二来了，然后那哥们儿还不知道呢，还以为这老大又变小了呢。 我们的生活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哈，有增加，也有剔除，有减法，也有加法，这都是生命的一些必经的过程， 是 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的，无可厚非啊， 无可厚非 是、啊、 来自 Tears for Fears 恐惧之泪， 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鱼儿离开了水。 怎么那么中国式的名字？ Fish out of water。 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晚上，我们的红人非常喜欢王菲，所以呢也为她带来一首王菲的歌曲《致青春》。 嗯，记住《致青春》哈、啊，说什么话都要往上扬。喂，大家晚上好，一定要致青春。 哎，你刚才就是那个语那个声调，让我总会想起那个蹦极的感觉。嗯，就开始的时候你会啊，然后就一直就声音就越来越远了吗？ 这个。我的印象中蹦极还是往下降的那个音儿，它不会往上扬的，是啊， 我是指就是你刚才说我说话的那个语调，就是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弱了， 嗯， 是这个意思哈。好吧，其实人也不用刻意哈，但是有很多人说怎么能让自己的声音说话好听一点呢，比如说在语音当中哈，如果不小心用到语音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谈事儿的朋友是非常不喜欢语音表达的，他是喜欢文字，对吧？ 那你试试语音啊，跟人说话的时候用语音，然后自己也能听一遍啊，自己能听无数遍， 不 听 N 遍。 其实有很多工作上的这个确认之类的，他们觉得语音没有办法截图 啊，对，还是文字， 还是要文字 留下文字记录嘛， 对对对，记录。如果说跟朋友之间哈、啊，就是。或者是搞对象啊，这个大家那个一次见面之后彼此很有好感， 或者你根本就是那时候那个时段腾不开手去跟人家打字、uh-huh. 是吧，你比如说你在行车中，在这个走路步行中，在一些骑行中，这些都是你不可能分心去打字的时候，你就只能用语音啊。 对，如果想让自己在语音中哈、啊、声音好听一点，其实也有一个办法，就包括我们做主持人这行，我刚刚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就有老师跟我讲，因为我毕竟不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嘛， 冲着镜子练呗。 不，他就是那当然练字，其他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要提你的笑肌说话。 嗯，啊、对、啊， 比如说你说话的时候 乐着说呗， 你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像苹果肌那个地方，当然 上岁数可能没有了啊，就是两个那个颧骨的地方、啊、往上提。 那我还有。 有呗。 那看来你是从来都没有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流失的嘛，女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苹果肌，你开始的时候啊，一定是那种饱满的。 有这个酒窝的人，他一直有苹果肌、 就是让你的苹果肌啊，或者说让你的笑肌往上提， 能让人听出来你是笑模样。 对，你说话的时候。提笑肌就会好很多。比如说最近我也看到一些好玩的东西，就是讲老婆在谈恋爱之前啊、跟你撒娇说话的时候是什么语调，然后结了婚之后呢，老婆在命令老公比如说买菜呀、买点东西的时候那个语气哈，然后老公就会说，老婆你能不能回到当初跟我说话时的那个语言。 是啊， 然后两边差别真的很大。 不过你说到这个，我也遇见过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些事情，就是我听着声音特别好听，然后呢也是你说的苹果肌上扬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视频，木面无表情，但是声音特别好，就 那多惊悚，你想想。 男的女的？ 有男有女，他都有这种功力，你知道吗？今天晚上过得好吗？但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但是我觉得 苹果肌上扬了，但是你一看，哇，那个人就是面无表情在那个麦前面。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耳朵也都有鉴赏力的，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有的人喜欢听这个人唱歌，有的人喜欢听那个人的节目，他其实在不断的听的过程当中，他有鉴别力，他有筛选能力的。 是， 你就是刚才你说那种伪装的、迟早也会被拆穿的。 真的太好被拆穿了，你可以上直播去看他呀，你一看他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爱看了吧？因为我们更喜欢短平快的，而且喜欢浓缩了一些很精彩的哈，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作的啊，招耸弄姿啊，就是故意要吸引你，然后又夹杂一些其他目的性的哈。我们都喜欢分享生活很本真的东西哈。 Terry Amers 这首歌的名字来自 Terry Amers 的阴天骑手 Cloud Riders。 OK，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时段，再见吧。 Yeah.

在漂浮在杯里，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无人给的关心，明明是三 some determined Listen， 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体温？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Listen， 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出门要豪华生活算缘分，幸福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 苏打绿演唱的《幸福额度》这首歌，我是特别喜欢它的第一句哈 ，Listen 啊，就是让你听啊 ，Listen， 对，就是让你静静的融进这首歌里，然后也听听自己的心声啊，听听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对吧？幸福的额度从来不是说，是你在给自己一个大的多大的一个要求哈，一个范畴，它其实是一种满足，是一种自我。 小小目标的实现，这些东西 最好给自己弄一余额宝，可以提取一下小幸福。 哎，其实现在真的说到这个每天的或者说每个月的开支哈，我们都觉得好像 就跟没有似的， 不知道怎么就 哪儿呢，就这么活着，然后就原来呢是有信用卡，就是有卡片年代，就是有这个银行卡年代的时候，就觉着钱都在一张塑料小卡片里啊，然后还能那么消费。现在连塑料小卡片好像都要省掉了。都在手机里了。 但是呢，如果你想看一下自己的每一笔支出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软件确实给你做得更加的详尽了哈。你完完全全知道你每天是打车花了多少钱，对吧？你比如说网购中东西多少钱， 对， 真的是历历在目啊。包括你在微信上消费，它也有这个支出记录。 这个我要讲，80年代看科幻片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刷卡嘛，好像应该叫《真实谎言》里边是在计程车里边，然后他人脸扫描，咵，然后看见施瓦辛格。说啊，您是什么什么什么先生，然后您的那个额度还有多少多少，这个行程是哪儿至哪儿，这种然后我说这科幻片以后这个人类如果发展成这样，就刷脸，然后呢就告诉你你还有多少余额，你可以这个单程是多少多少钱什么的时候，这个就确实是很厉害了。现在马上就应该到了，我觉得。 我跟你讲啊，就2018年上半年，我除了过年期间看真实的红包里的那些现金啊，有那么多之外，我这一年我都没半，这半年我都没摸过500块钱以上的钱。 人民的币那纸质感，你已经很久没有在手里过过。 就钱包里放着100块钱，应该得有个几个月了都没有花出去过。 是。 就真的是不太用的这个机会了，太少了，少之又少哈。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电子货币时代了。 对。 好吧，这是时代的进步哈。现在已经到了23:48了， Linda 子墨呢也开始给自己做一些总结哈。他说估计今天晚上的评论75%都是我自己，这就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目的啊。 对，起码您给我们撑起半边天。 他说为了做一枚好红人不冷场，我也是蛮拼的， 谢谢啊。 这不就是做一行爱一行吗，对不对？然后也谢谢你，还特别抛出了当年哈，在买了我这本书之后，2015年5月2日他发的一篇微博，是刚刚看完我这本书啊留下的一些感受，谢谢你的祝福，同时我也祝福你能够遇到善待你的真诚。理解你的过去，相信你的现在。 然后首先要感谢你今天晚上殷勤的工作。 别，这殷勤这俩字儿哈，辛勤啊， 辛勤的工作。 对，我们接下来的歌曲都是给你的。 好，连马铃先给你一首。 Brings my feet, rev their head down. There's no direction here, just some trust in human mind to rely on and to hold on to. Honestly, don't know where I land up at last. Won't even count the days. One thing I sure know, I won't move so fast. I'm not a complete. passion seems to go all crazy. I got all the time I need. Wanna dream, fulfill my wishes. Like this future already now being painted. Pass by, don't dare to stop. We're so on the sea. There's no one here but me. I'm fooled by something inside my head. I lay down now. I'm like the kind just keep on wasting time. Pass by, don't dare to stop. We're so on the sea. There's no one here but me. I'm fooled by something inside my head. I lay down now. I'm like the kind just keep on wasting time. Pass by, don't dare to stop. Fooled by something inside my head. Pass by, don't dare to stop. 有没有一点我站在这里看时间流过， 坐在这里吗？ 他不是，他坐久了他得站着呀，对吧？来自李安马林的这首歌啊，跟那首他其实他唱歌都异曲同工之妙啊。这首歌曲叫做 Maybe I Will、也许我行，也许我行，你又忽然就觉得也许我行，那当然是也许你行了，因为 太行了 啊、因为那边那个日本队刚得知，塞内加尔也是只是拿着了这个四分啊，但是呢，这个四分呢，跟他那个四分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直接战胜过塞内加尔，所以呢，那日本队得知自己就晋级了啊，塞内加尔跟波兰就出局，哎。不说好，今天不说这事儿。好，咱们再回到音乐上啊。连马林这首歌曲啊，我再报一下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Where and Health to》，我真正的健康在哪里？我真正的健康心灵在哪里？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说心态很好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对吗？ 我们还是比较官方的来播报一下目前在这个组的一个形势哈。 对， 现在呢，日本对波兰的全场比赛结束，日本呢是0-1负于波兰，但另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是0-1负于哥伦比亚。这样，日本跟塞内加尔的积分、净胜球、进球数相互战绩都相同。日本凭借公平竞争、积分占优，力压塞内加尔，以 H 组的第二名出现。 对， 是这样的一个 形势。是这意思，就是因为他跟他踢的时候，他曾经战胜过他。对，那你就是说相反，如果说他跟塞内加尔踢的那场的时候，如果是塞内加尔赢过，也是以赢他夺取的那个分数，那就现在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是这么个计算方法呗。现在反正， 但是我觉得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很多人都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东西哈。 是啊， 好吧，那我们就期待着更为精彩的接下来的16强的这个比赛哈，而且很多阿根廷球迷明天开始啊、 超级英雄们 心里又该 揭棺而起的英雄们又回来了啊！ 哎呀，真是纠结哈、而且从淘汰赛开始呢，每一场比赛就一支队伍就要离开了，还没有就是像小组赛这样有个缓冲，还有一个继续可能的这样的机会哈，没有了，都没有了。好了，今天晚上感谢各位的陪伴，尤其是谢谢红人，让我们的评论量险些到200哈。 谢谢你啊 ，Linda 子墨，还有很多小伙伴们，晚安。 晚安。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